图腾牧歌》，让我们换一个视角来解读《狼图腾》。老人摇摇晃晃地骑在马上，任由大马步履沉重地朝前走。他闭上了眼睛，喉咙里发出含混而苍老的哼哼声，散发着青草和老菊的气息。在陈震听来，歌词犹如简洁优美的童谣。百灵唱了，春天来了，塔子叫了，兰花开了，灰鹤唱了，雨就到了，小狼嚎了，月亮升了。老人哼唱着一遍又一遍，童谣的曲调越来越低沉，歌词也越来越模糊，就像一条从远方来的小河，从广袤的草原上千折百回地流过，即将消失在漫漫的草甸里。陈震想，或许犬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的孩子们，还有成吉思汗、蒙古的孩子们，都唱过这首童谣吧。这是《狼图腾》这部小说给妞妞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片段。可以想象，在画面中，老人、童谣与暮秋的草原，苍老的声音，同志的歌词，与越发寂寞冷清的大草原一起营造出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意境。我相信这是一首长调，在毕力格阿爸很小的时候，在阿爸的阿爸很小的时候，甚至在整个蒙古民族还小的时候，就时常在这片草原上长久地回响。狼群听过，马群听过，羊群听过，腾格里也听过。然而在时间面前，唱者和听者都转瞬即逝，唯有这悠长的曲调和简洁的歌词存留下来，成为了永恒，让不同的唱者和听者用不同的心境去演绎和品味。有关《狼图腾》的解读和评论太多太多了，也许由这本书引发的思考和争鸣已经超过了这本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褒是贬，无论是赞同还是驳斥，妞妞都替江荣先生感到高兴，因为他付出的那些实践和精力，他投注的那些心思和感情，没有沦为一声叹息。所以在这篇评论里，妞妞不想再介入那些关于狼性和羊性，关于游牧与农耕，关于狼图腾与龙图腾的争论之中了。妞妞只想以一首童谣为引子，来关注一下狼旗之下传唱的那些曲调，那些歌词，那些或许比图腾还要古老的蒙古民歌。在我国的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王朝，到秦汉时建立的统一大漠草原的匈奴，从北朝时数度建立的鲜卑王朝，到隋唐辽宋时的突厥和契丹，再到蒙古族在建立草原王国的基础上一鼓作气统一全国，游牧文明不像儒家文明的中庸之道那样显得沉稳持重，不像男耕女织的农业文明那样安于现状，他一直以一种驰骋的姿态维系着自身文明的演进，塑造着自己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延续着与儒家文明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同他们用四季迁徙的方式来适应这个自然环境一样。而这一路上始终是有歌声相伴的， 即使具体到个人，我们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蒙古人的一生是由丰富多彩的民歌伴随着的。称蒙古民族为音乐民族，真的一点都不为过。在每一个蒙古人的一生中，孩提时有摇篮曲陪伴，享受着母爱，青少年时代呢，通过爱情歌曲来抒发心中的爱恋，女儿出嫁，双亲会含泪地唱起送亲歌，远嫁的姑娘在悲凉的歌声中寄托不尽的思念，长辈们以训诫歌来教导自己的子女，而对蒙古人来说，须臾不离的亲密伙伴骏马，赞美的歌声更是连绵不绝。即使一个人到达了人生的终点，仍然是有藏歌相伴的。就地域而言，在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你能听到嘹亮悠远的乌日图音道，辽阔的草原，在巍峨的成吉思汗陵听见古老深厚的朝尔歌曲《圣主成吉思汗》，在人丁兴旺的科尔沁地区，既能听到悲壮崇高的歌颂民族英雄的叙事民歌《陶克陶湖》和《戈达梅林》，又能听到爱情的绝唱《达纳巴拉》和感叹人生的《大雁》。在绚丽的鄂尔多斯草原，你能听到热情豪放的敬酒歌；在广阔无垠的锡林敦勒牧场，你能听到长短调相结合而形成的结构、形态和调式、调性以及技巧的复杂而著称的民歌精品《四季》。即使当你走进荒漠之中，也能听到荒漠为你唱出的苍凉的歌谣，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游牧民族自身散发出了一种神秘的气息，既强悍又温柔，既粗陋又妩媚。于是，在中原政权和整个儒家文明频频北望的目光中，也总是交织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时而高高在上，时而惶惶不安，时而不共戴天，时而兴致勃勃，甚至含情脉脉。也许秋福率领的十万铁甲就曾因为听到了蒙古骑兵在马背上唱出的战歌而预感到了出师不利，也许美丽的兰齐尔格格也曾因为听到了噶尔丹的情歌而忘记了思乡的酸楚和大漠的苦寒吧。这种气质多像他们崇敬的草原狼呢，狂野凶残而又温柔细腻。那么什么是民歌呢？民歌原本是指每个民族的传统歌曲，每个民族的先民都有他们自古代已有的歌曲，这些歌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谁是作者，而是以口头传播的，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的传言至今，就像毕力格阿爸哼唱的那一首那样。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在评价青铜饕餮时这样说，这种种的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却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凝力中，反而激荡出了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他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朴拙的美，这是妞妞非常喜欢的一段论述，也是妞妞非常欣赏的一种审美视角。尽管民歌不可能像饕餮那样面目狰狞，但是它同样是原始的、天真的和朴拙的。没有一首传统民歌会像散文那样的去遣词造句，也没有一首传统民歌会像歌剧那样去修饰润色， 但是同样的，也没有一首散文，没有一部歌剧会像民歌那样励志天成，那样的本真纯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具有童年气派的表达吧。有一首鄂尔多斯的民歌叫做《森吉德玛》，这样唱道：孔雀虽美，也比不上你美丽，大海无边，也比不上你的情意。如果今生没有指望，啊，森吉德玛，来生我也要和你结为夫妻。这并不精致的比喻，并不掩饰的心思。马背上的民族从来不习惯用委婉含蓄的方式去表达炽烈的情感，但是这种憨直的表达却比任何诗句都动人，都让人难忘。再来看一首哲里木民歌，名字叫做《巴拉吉尼马扎纳》。这首歌当中啊，有这样的唱段，说巴拉吉尼马是英雄好汉，两个扎萨克里他的英明横贯，他们弟兄所到过的地方，顶戴花翎的王爷诺言都提心吊胆。扎纳是个孤胆英雄，他的英明威震扎萨克衙门，他们兄弟所到过的地方，顶戴花翎的王爷诺言胆战心惊。我们根本不惧怕死亡，绝不屈膝去做统领的劳工。只要我们都活着出去，用手中的长枪拼上一场。看呀，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激烈的部族战争，让游牧民族从出生起就时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们过着挣命的日子，但正是这样的环境磨砺出了他们不屈的性格，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懂得珍爱生命，也比任何人都藐视死亡。还有一首名叫《大雁》的民歌，这样唱道：大雁啊大雁，那有着碧蓝海洋围绕的南方是多么温暖和美丽，你为什么不在那里长久停留，非要千里迢迢地飞回来呢？春天花开了，草原就是幸福的天地，有一种呼唤带领我们回到家乡。我记得你原来是个多么年轻的少年啊，怎么变得这么老了呢？大雁啊大雁，不是我自己愿意变老的，实在是这时光无止境的循环让我不得不老去的呀。雁去雁归，春去春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景象了，而只有像腾格里一样纯净的心，才能听得懂大雁的心声，听得懂草原的呼唤。再来看一首叫做《龙梅》的民歌，歌词是这样的：看别人女儿嫁的女婿像北边湖水一样洁净，女儿我嫁的女婿通宝像冻萝卜上画了个眼睛。像冻萝卜上画了个眼睛，多么形象有趣，让人忍俊不禁的表达。可是笑过之后呢，我们却为姑娘婚事的不如意而感到深深的遗憾。然而这样的表达是绝对上不了所谓的大雅之堂的。然而这种看似粗陋的表达方式却有一种信手拈来般难得的妙境。游牧的心永远是自由奔放的，无拘无束的。而正是这种百无禁忌，让灵感有了滋生萌发的无限空间。这就是童年气派，简单的不简单，原始的望尘莫及。这是一种源于天然的智慧，洋溢着对于生命本身的关爱和体验，充满了终极关怀的力量。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 并不是所有的狰狞都可以成为美丽的，同样的，也并不是所有的简单都可以如此妙不可言的。总觉得民歌本身也具有某种原始图腾般的力量，正如一个民族的原始图腾一定会对这个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产生巨大影响一样。所以，当我们听到那些原生态的民歌时，心中生成的那种温暖和感动总是自然而然的。不过这样的感受，谁也不会忍心去说破，就像音乐的妙处一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们知道，音乐和一切文艺创作一样，是讲求呼应的。今天我们以歌开始，似乎也应该以歌结束，这样才算得完满。所以，妞妞想用下面这段歌词来结束今天的这段评论。这段歌词来自于电视剧《汉武大帝》的片尾曲，名字叫做《心灵睡过的地方》。孩子要找妈妈，老人手指远方，那里是无边的青草香，是我的心灵睡过的地方。游子归来了，泪水湿了衣裳，涛儿河水洗尽红尘忧伤。抬头望一望，阳光万丈，我的童年刹那回到胸膛。抬头望一望，阳光万丈，我的童年刹那回到胸膛。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